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还是不错的，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比较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同时呢适合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未来3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汽车行驶情况。目前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出京的双向呢都是行驶比较缓慢的，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大山子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三元桥到大山子的出京方向，在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的双方向，还有就是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目前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美中医和的儿科主任李英。李英李主任你好。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大家好。 嗯，上次见李主任的时候呢还是夏天啊。 对， 当时我们说的是这个夏季小儿常见的一些问题。你看现在天气都越来越冷了，我们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哎呀，真是感叹时间飞逝如电啊。 对， 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大夫，特别是儿科大夫啊，变换的是春夏秋冬的季节，但是不变的是你们每天忙碌的身影。 对，面对的总是那些哎呀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和家长，真是那样的。 哎，想问李英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年当中啊，咱要非说这个儿科大夫说什么月份能闲一点的话有吗？非得找出一个了， 非要找出不可的话啊， 那可能是我们真干不动了，需要休息的时候。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知道吗？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孩子们啊，就是他们总体的现在疾病也比较复杂，不像过去，好像一些疾病有特别严明的，就是特别分明的这季节的特点。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呼吸道传染性的这种疾病比较强，可是到夏天，比如可温度相对暖和一些，那其他的病也又来了，那所以我觉得好像 是吧？ 对，似乎我觉得夏天要好一点，秋冬季是这个冬季的话，我们是最难熬的一个季节，对我们来说。 好吧，在这个最难熬的季节，没有把您请来了啊，就是因为难熬，所以才要请您来呢。好，那说到这个秋冬季节啊，小孩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首选的还是这个感冒。 对，对。 那说到感冒，感冒跟感冒还不一样，我们今天先科普一下啊，就是感冒到底有多少种？当然以小朋友为主。 其实感冒呢，我觉得我们规范的这个说法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那么其实呼吸道感染的话，我们分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感染这些。上呼吸道呢，主要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口鼻咽喉啊这些部位。所以感冒呢，其实有的孩子会表现为急性的咽炎、急性的喉炎、急性的这个扁桃体炎啊，都可以统称为感冒。所以这个本身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就是可能感冒有的时候觉得是家长的一个说法，我们是分的比较细的。那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到底是扁桃体炎呢还是一个咽喉炎呢，这个要区分一下。 就是因为什么而引起的这个感冒，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学识嘛，所以就统称都是感冒。 对，它可能表现差不多，比如都是发烧、咳嗽、流鼻涕，打喷嚏，都是这样的。 包括像有一些就是过敏性鼻炎，它其实那个也挺像感冒的。 对， 我们可能也最开始认为孩子是感冒了，然后给孩子吃感冒药，结果一看压根儿就不对症。 对，没错，没错。 所以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去区别的话，那可以去医院请医生帮着诊断，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一些常识，自个儿能够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大夫还是很希望有些不是说特别着急上火的病， 对， 不用往医院跑。 这个其实是必须的。我觉得既然我们要做父母的话，应该提前做好了很多的知识储备，即使是你要带孩子去医院，那么一定是要在院前做好了，给孩子做好处理，我们再带孩子去。 那都需要做什么呢？ 比如说体温的问题，对吧？那我们很多的孩子啊，你知道，就是小孩子，那么在一岁到三岁这样的年龄段的话，是热性惊厥，我们高热惊厥高发的年龄。那么这个年龄段的话，到冬天我们是特别常见的，很多的孩子高热惊厥发生在去医院的路上。 哦， 这去医院的路上其实你要如果说这孩子发烧体温一下子高热，那去院的之前一定要做好降温。再有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我想提醒爸爸妈妈们，越是孩子高热的时候，你越不能给孩子过多的这种包裹，过多的穿衣服。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机体不利于散热，那他的温度的话会更高，容易诱发惊厥。很多孩子在车上，知道吧，裹着被子，穿着羽绒服，开着暖风，然后一下子出现了高热惊厥。 哎呀，就是没有见过的家长啊，因为我经历过，就那一瞬间能吓死。 对对对对， 真的是特别恐怖， 特恐怖。 而且就是当时因为没有你没有经历过嘛，所以你也没有关注到，所以也没有去看，但是都是事后再去，比如说上网查，问大夫或者是看书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小朋友挺常见的，而且呢不用那么紧张。 对，是 我记得我当时紧张的都打120了。 哎，对对，那个是很多你这个表现是比较 常见的，很正常的是吧？ 很正常的。 所以就提前的知识储备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别到时候你抓瞎哈。 是。 那即便是说你真是经历过了之后，那么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也是挺好的，因为有可能这种小儿惊厥他也会有反复的。 他会这个年龄段的话他会比较高发，会反复。 那如果说不想让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提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比如提前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提前一定是提前到孩子不生病的时候。 提高免疫力。 对对对对对，任何疾病的这个防御能力的话，一定要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强自身的能力真的无外乎就这三条，吃好。吃好，睡好， 睡好， 锻炼好， 锻炼好。 哎，真的就是这样的。那么一定是要做到前边。如果说这个季节到来之前的话，我们那么对冬季的疾病的预防，一定要提前到秋季的。说实话，现在都有点晚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在想啊，锻炼我孩子对这个温度的适应能力啊，啊，所谓的秋冻，秋冻我是孩子们从八月底就开始的啊，那个时候就开始锻炼孩子对疾病的这种啊，对温度的啊温差变化这种适应能力，一定要锻炼孩子对疾病的防御能力要提前。这个提前的话，其实还包括，比如我们自身防御能力，再有就是要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就是我们疫苗接种。 啊， 这个是提高我们，因为冬季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传染病的高发，那么我们对这些针对的，我们叫特异性，你针对这个疾病啊，除了这种共性的啊，你是对所有的疾病你都有抵抗力，那么还有特异性的， 嗯， 也就是针对性的疫苗接种，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每年的在一定时段需要打一些小儿的流感疫苗，是吧？ 对对对， 嗯，这方面的知识啊，其实有很多家长还是不太了解，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呢是刚刚接触到就是这一部分啊， 嗯嗯， 啊。那么每年我们在打流感疫苗，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呢？ 到冬季的话呢，其实我们俗称就是北方我们叫冬三月，就是 冬三月， 对，冬三月， 啊。 流感什么时候来呢？简单的就理解成，嗯，北京一开始供暖了，流感就高发了， 嗯 啊，所以一般是在元旦春节这十一月。11、12、1月份这三个月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嗯，那说到这个疫苗啊，我们也清楚，就是前一阵哈出了一些就是负面的新闻信息， 嗯嗯， 所以让很多家长呢也比较忐忑，就是打疫苗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这个事儿要客观的去科学的去看待它。 嗯， 那请李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打疫苗的知识吧。 对，其实咱们今天呢，我觉得讲的是针对的流感啊，流行性感冒的这个疫苗的接种。就大家其实知道，就是任何一个疫苗的话，它在研制过程中都经历了很艰难、很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疫苗的话是真的是我们人类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个发明啊，特造福于人类啊，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就是特别痛心，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家长们对这个疫苗的话就是有一些误解，反倒会引起对这个疫苗的拒绝。 嗯 啊，他不接种疫苗，其实我在呼吁，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个问题让孩子导致了，那你因为没有给孩子打疫苗导致了让他患病的话，这个我觉得结果是非常糟糕，也是我们特别痛心的啊，特别惋惜的。所以家长们一定是要理性的分析这些事儿， 嗯 啊，要注意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国家啊投入这么大的啊投入这么大的财政要给孩子们免费，你不来都不行，我们会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打，是强制的，对吧？啊，上幼儿园要查，上小学也要查，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啊这件事儿的话，是一定是孩子们在他的这个过程中是必须经历的。你不能躲开啊，躲不过去的， 就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讳疾忌医啊。 对， 好，那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啊，在民间呢有这样一种说法，李主任肯定也听说过，就是说，这疫苗我可以不打，那今年没准它不是这个流行感冒，我打这疫苗也没用，你肯定听说过吧？ 对， 肯定有家长跟您咨询过吧？ 对， 那我就不打了。 嗯， 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说了算，当然了，也有可能确实是很多专家他判断的就没判断对， 是 都有可能性哈。嗯，那我们怎么来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呢？那就不打了吗？ 其实去年吧，我们就有过这个有过这么一个教训。 对，去年的流感还是挺严重的哈。 对对对，万幸的是去年的这个流感的分型，我们现在甲型乙型的话呢，去年流感的比较高发的是乙型流感。那么这个乙型流感的话呢，就是它的临床症状啊。从我们临床症状观察看，相对要过程要轻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万幸。 嗯 啊，那么如果真的孩子们得了这个流感的话，我们诊断发现啊，那么只要常规的积极的把药用上，然后再注意一下什么休息啊，然后隔离啊这些的话，那么还没有发展到特别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因为流感的并发症很讨厌的，特别是对小孩子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就是说要给小孩子进行主动的这些防护呢？这些因为流感病毒的话，它不光是引起孩子们就我们常见这种高热呀流鼻涕啊，肌肉的酸痛啊，乏力啊，食欲下降这些，那么它比较糟糕的是并发症， 比如说 我们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 如果说这种严重的病毒感染引起的爆发性心肌炎的话，恐怕说的就是不太那个什么一点哈，就是可能我们医生都没有太好的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有的时候啊，会也都不给我们留时间，就是这个爆发引起来的孩子的这个疾病的一个过程。 因为医学这个事情，它确实的这个变数太大了， 对， 谁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一个大夫敢说是百分之百。 对， 但凡有大夫跟你说是百分之百，那他一定不是个。不是个大夫， 没错，也就是当孩子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已经来不及了。 哦，那这个你说去避免，或者说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措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就是变数太大。 对，所以我们、就是、 防不胜防。 没错，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当说到有的家长因为这个的话，就刚才咱们说不给孩子进行这种接种，那么我们也非常痛心，就是怕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 感染， 所以想来想去就是还是锻炼好身体，有抵抗力，咱们不生病最好。 没错， 不生病最好。好，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儿科主任李英啊，如果大家呢在宝宝的身体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请李主任呢帮着给解释一下啊。说到这个感冒呢，我们这儿就有一位听众刚刚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特别爱感冒，说每次啊都输液，输完液好了之后没几天又感冒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都输液了。 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家长啊，就是他们存在一个共同，当然我觉得这是做那个爸爸妈妈这个共必须有这样的他的感觉，就是说孩子生病了我要马上好。哎，我看着他难受啊，所以就是一定是要用最激进的手段让他生病啊，让他这个病马上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跟家长们说的。那么不是，那如果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话，我们儿科门诊常见的小孩子的上呼吸道感染，那么80%以上都是病毒感染。那么他输液是解决不了病毒感染的问题的。如果这个药的话，一般我推测他用药的话，输液应该用的是抗菌素，那么这种抗菌药物的话，如果我们不合理的使用，反倒会打击孩子自身的这种免疫平衡系统。一旦是孩子用了药以后，反倒会容易引起孩子下一次生病来的又更急更重一些。 对这个事儿，就是可能还是孩子自身的要增强体质的问题，不能光靠药物去维持哈。因为随着这个科普啊，随着我们大家对抗生素的了解，就现在很多家长他其实不太愿意用，大夫肯也不能随便给用。 对，没错。 所以就是对于感冒这个问题，因为是小孩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也说，大夫经常也说，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想办法让孩子增强体质。有家长就说，那我孩子这个出生体质就弱，那就这样。他就这样，他是您的问题啊。 真的，其实真的孩子，除非我们一些像早产的那早产的孩子低体重的，那一岁之内的话，他再住院率大概要很高，50%-80%的孩子都会一岁之内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问题。那除非是这样的孩子，否则的话我觉得真的跟我们养育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就是太娇气了。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特殊情况之外，这个咱们没办法啊。一般的小朋友就是如果说体质造成说哎呦特别弱，弱不禁风的话，都是因为太娇气。比如说饮食习惯不好，挑食，这个应该占很大的一部分哈。 对， 这个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就是跑啊跳啊锻炼呀，有点磕碰就受不了啊，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对， 这位听众跟着就问了一句啊，那怎么让孩子增加免疫力呢？ 我觉得就这个哈，这个是所有我们家长都在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这次生病了，说我们孩子怎么总生病，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刚才我也说到了，那么就是怎么增加孩子对疾病的这种防御能力，就是吃睡锻炼。真的就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其实我们家长脑子里都会有让这个孩子怎么吃啊，他吃东西的话，他们我发现这个吃的问题哈，家长真的不太会吃。其实很简单，就是吃的要粗，吃的要杂， 你要说不会吃，就我们都不承认，这天天就紧着孩子吃了，要给吃啥给吃啥。 就你们 什么贵买什么。 对，就是你们说的那所谓的有营养，跟我们说的这营养是两回事儿 啊。 所以一定要脑子里边带小孩子的话，脑子里边有一个啊，我们孩子的膳食宝塔、膳食金字塔，知道他每天应该哎摄入多少的粗粮谷物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啊，鱼肉蛋奶，然后少油少盐，然后奶制品，对吧？这些你一定要有，这个是吃。那么睡觉的话，要保证孩子这种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再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啊，我们真的是缺少这些。 嗯， 啊、就我这些天我就跟家长说，我告诉他们，我说你啊，冬天一定每天也要出门。他们说啊，冬天也要抱他们出去晒太阳吗？ 当然了， 对呀、啊，对对对、嗯。 说到这个。小朋友吃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于家长呢还比较容易解决一点，就是你调整这个自己的饮食方案，调整菜谱就可以了。你说到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小一点的宝宝还行，上了幼儿园，你没有发现现在小孩都特别能熬吗？ 哎，对， 巨能熬。 对， 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刚刚满3岁的小男孩，就是每天啊，就是看他折腾不到12点就绝不罢休，其实他已经困了。他已经困了，他就使劲扛着跟他玩。哇，我就特别佩服这些小孩的精力。当时家长就说嘛，哎呀，这个男孩嘛精力旺盛，那你就让他造呗。 其实你看又是家长的问题。 宽容还纵容。 我习惯就说，我说你看啊，我们孩子都没问题。哪个孩子天生都没问题，为什么成这样呢？都是家长的问题，对吧？所以你看就是一定是孩子的睡眠啊，那么有遗传因素。这个所谓的遗传因素，其实爸爸妈妈如果特别爱熬夜，孩子也容易啊熬夜。 好像从怀孕的时候 就 有闹着根儿了哈。 对，对。再有，其实就是一个全家的一个作息的影响对孩子，对吧？那你说，你们全家都是到晚上啊，越到晚上家里边越热闹啊。那小孩子的话，那比如说我们想让他9点就开始要上床睡觉了，那你一定要在7-8点钟就开始营造这个气氛。有的家庭7-8点钟正是最热闹的时候，逗孩子跳啊笑啊玩啊跑啊， 大部分都是， 对吧？你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们孩子，小孩子是这样的，他一旦兴奋起来的话一直是很难抑制下来的，这是跟他的跟他的神经系统的成熟度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建议啊，如果是这个孩子真的还现折腾到12点，真的是家里的问题，那么你一定要9点啊，从9点开始，你们全家都安安静静的，啊，就留一个啊小灯，跟他呢一起啊在卧室里边洗好澡啊什么，坐一坐啊，温度也调合适，穿好衣服，可以跟他讲讲故事啊，放放音乐呀，啊，千万啊不要任由这样下去。12点应该是深睡眠，进入深睡眠了，对孩子的发育是很关键的。 小孩长个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吧。 对，就是我们，像，身体格发育啊。智力发育啊，还有就是免疫系统的成熟啊，都是要跟这个深睡眠有关系的。 所以要做到这些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得先克服自己的毛病。我能理解，就是不太容易克服，因为你都好几十岁的人了，都习惯了。让你突然克服，那没办法。 哎呀，为了我们孩子， 你就得忍，哪怕你先让他，你先把他对付睡着了，你再起来折腾你自己的， 对， 都可以。 当然我也不建议啊，因为其实成人的睡眠的话，这个季节爱生病。你看啊，我自身的体验就是这样的。如果啊夜班特别忙，一夜没睡啊，那么很容易。这两天就该生病了，很容易是这样的。我们成人要注意啊，千万不能熬夜在这个时候， 好吧？那您能教教我们怎么让孩子听家长的话吗？我们这么大了还不听妈妈的话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刚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宝宝是4岁，叫腺样体肥大，然后长期呢出现这种鼻塞呀、流鼻涕呀、是要打呼噜的问题。这么点小孩儿，有做手术的吗？ 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掌握的指征是这样的，腺样体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否需要手术，是要做评估的。那么大家其实知道，这个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咽喉要塞啊，咽喉要塞的部位的话，左右两个门将一样。啊，这个门将的话，它可是功劳是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么，可是它在这个就是在守门的过程中的话呢，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6188。下期我们再见。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基层有个帮帮团，天天做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ill, when we remember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ill, when we remember Zio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美中医和儿科的主任李应。李大夫您好。 大家好。 嗯，那进入第二时段呢，我们赶紧来解决一些听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吧。问到感冒发烧的还真是有一些啊。 嗯， 这位听众啊，他是这样一个情况，他说我们家小孩是肺炎，住院住了一周，那医生说呢肺好多了，现在不发烧就咳嗽，但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每次咳都好像就恨不得吐出来，大夫也没说出是什么具体原因，想问问您。 一周啊就是我们叫疾病的恢复期，那么他疾病有急性期然后恢复期，恢复期的时候呢小孩子啊他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恢复期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痰 啊， 他第一不会咳，第二咳不出来，他不会咳嗽，咳嗽的力量又不够，所以这个痰是正常的啊，气道的分泌物，那么他恢复期气道分泌物特别多，小孩子这个时候就拼命的啊，要使出浑身的力量来要把这个痰咳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咳嗽会比他发烧的时候要厉害的多，要比急性期厉害的多，这是一个正常过程啊。那如果确定我们肺部的罗音，也就是炎症啊，已经都控制住了，那么只是啊这些一些后期的啊渗出的话，那么还是需要请我们医生帮助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啊口服一些这种稀释痰液的这个啊可以起到有祛痰作用的药，再有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气道的雾化，比如局部用一些祛痰的药啊，还有呢家长们一定爸爸妈妈一定学会给小孩子清理鼻腔和拍背排痰。 啊，小孩不会擤鼻涕哈， 对， 都挺大了，好像都不太会擤， 对， 不会往外出。 哎，不过一岁的时候，我让周围的孩子们啊，一岁的时候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教他们，基本上到两三岁就都擤鼻涕擤得很好了 啊，就得教哈， 对， 而且得耐心是吧？ 对对。 说到咳嗽啊，你看这天也是越来越凉了，就有些孩子就是身体相对弱一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爱咳嗽，而且咳起来没完没了。你像我们民间的说法，包括我们帮帮团里啊，也有很多听众分享啊，什么多喝水，多吃梨，什么川贝蒸梨、川贝煮梨什么的啊，这都是一些民间的食疗的方法。那就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些爱咳嗽的孩子，过冬其实挺不舒服的， 对， 怎么处理呢？能不能提前也预防一下呢？ 哎，真的，其实要分清啊，孩子为什么会咳嗽，对吧？那么有的孩子啊，我发现其实我们小孩子的话，很多的孩子他咳嗽是因为他不会用鼻子呼吸 啊。 对 哦，不会用 鼻子呼吸。小孩子这样想想，其实我们这个冬季为什么它容易出问题啊？就是冬天那么这种干冷的空气的话啊，如果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咽喉部，那是很糟糕的，就会容易出现咽喉部的刺激啊症状，咳嗽。如果说经过我们的鼻腔，那我们鼻腔的巨大的这么一个作 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要把这个干冷的空气把它加温加湿。 哦， 所以 这个原理 是对，所以它再进去的话、啊、那要舒服的多。所以可是小孩子你不行啊，当他跑跳哭闹啊，鼻子稍微有点堵，哎，他怎么舒服怎么喘气，对吧？所以他就会张口呼吸。所以我建议，如果说我们冬天会有这种反复的这种咳嗽，刺激性的咳嗽这样的孩子的话，那么如果到户外去，可以啊，可以给孩子带一个小棉布的口罩， 嗯、 阻挡一下。 嗯 啊，这样再有就是发现孩子，比如说鼻子有问题，他鼻子堵了，要及时的清理。 嗯嗯，说到这个不会喘气儿啊，还有的小朋友就是。嗯，鼻子一堵不会用嘴呼吸，也有这种的情况吧？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对，好吧，这孩子就是啊、嗯、 对， 有趣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但是孩子一病确实大人真的是跟着着急啊。 嗯嗯， 说到感冒的问题啊，还有听众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常见的，他说我们家大人小孩去年都错过了接种流感疫苗的时间。 嗯， 他说错过了是就错过了吗、嗯、这东西能补吗？就比如说、 这个、不能 今天打，那我今儿没打成、 嗯、 我出去玩去了， 嗯， 我过了一星期再回来打，或者说过了一个月才回来打， 嗯， 有戏吗？ 它流感，因为流感疫苗的话它不像其他的疫苗，那它因为它不是终生免疫的， 嗯， 因为它，我知道，我理解家长的意思，说我们是不是能补、 嗯、 这个很多疫苗是可以补的啊，就是说你打完了以后，那么你可以终生啊产生抗体，或者对孩子的保护性的话啊，不出意外的话几年啊，十几年。那么流感病毒的话，它是啊每年都需要接种的，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它产生的抗体啊，对身体的保护力的话也就在8到10个月左右啊，这个抗体就消失了。然后那么我们打这个疫苗的话，还要根据这个疾病的高发的季节啊，比如说我们北方的话就是11月底12月就开始了，因为你要把这个打疫苗以后流出来3到4周的时间让机体有一个反应。 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 对 啊、 你打完了以后，它不是说你今天打了，明天我就对，哎，我明天我就对流感有抗体了，不是这样的。嗯，这个疫苗你真打进去以后的话，产生抗体的时间是在3、4周以后。所以一般我们的疫苗每年国家就是开始在10月份。啊，10月份就开始可以接种。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话？那你看你打完针以后啊，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你今天啊，比如今天我们是12号，那么你打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在11月初才能产生抗体，所以要给这个 留出时间来， 留出对对对、 啊， 留出时间。 你有可能在这个留的这个富裕的时间当中，也没准还就。 对 呀、 啊，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啊， 但是你不能赖疫苗、嗯。 对，所以这个不建议，就是你错过了，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就不建议再补打了。 啊、哦嗯，是这样的，那就明年看好时间，算好时间啊。 对，对，嗯，对。 另外就是它的维持的时间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说我打完这一针，嗯、我春天那个就不用打了， 对， 是两回事儿哈。 对，对， 嗯。还有呢，就是有听众也是问到了，就是打完疫苗之后的一些反应，就他会有一些、 嗯、 比如说孩子可能也会有点类似于感冒的一些反应。 嗯， 嗯， 都是哪些反应呢、嗯、是正常现象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通俗的讲，打疫苗呢就是让孩子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孩子生一次小病，那么换取对这个疾病的很长时间的一个保护啊，特异性的保护。所以你想一想，其实就是孩子很有可能打完了疫苗，他出现疾病的类似疾病的一个过程，发烧了， 嗯 嗯，然后肠道的症状啊，甚至有孩子出现一些小皮疹啊，或者这种局部的这种刺激的症状也是很常见的。毕竟它是一些把我们的病原微生物啊，经过一些转化以后，然后我们打到局部也会有肿痛这种情况。所以常见的疫苗接种以后的反应就是局部的反应啊，红肿痛，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全身的，包括发烧啊，食欲下降啊，呕吐腹泻啊，都有、 嗯、 都是轻的，比较轻的过程。 对，而且这些吧、嗯、就是接种完之后您担心的话可以问问大夫，大夫都会跟您说清楚。 对，我们一般会提前交代啊，这个疫苗打完了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嗯、 不用担心怎么处理。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填一张单子嘛， 嗯嗯， 那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嗯、 但好多家长都不看， 对，不看 啊，根本不看。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得看，哪怕您说您不是你这一字一句看得特别仔细，有些词儿咱不懂啊、 嗯、 但是大概其您能明白的还是得明白。 其实上面有很多的内容， 对，非常重要啊、 嗯、 得看啊、 嗯、 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他们家宝宝是5岁了、嗯， 说发烧呢吃了叫做布洛芬颗粒， 嗯， 但是后来退烧了， 嗯， 然后半夜呢又开始烧，这个好像挺正常的哈， 对，很正常的， 他就很反复的， 对有没 有，对，他说这个温度比之前还要高一点， 嗯， 然后呢现在那就是应该今儿的事儿，早上起来说又吃了0.1克的，他就想问一下啊，最后一句才是关键，怎么才能彻底退烧？ 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 正在听着呢， 哎，孩子已经5岁了，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生病， 嗯，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想一下孩子生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那么其实孩子今天我看听了一下大概啊，我们刚刚开始，那么还没有到24小时，一般的这个病程，发热的病程，就是我们普通的呼吸道感染的病程，发热的热程的话都要在2-3天。那么这2-3天他就是这样的啊，吃了药下去然后又起来，这是正常的， 对，而且就是小孩一退烧，他马上就特精神，开始玩， 对，开始闹，对、嗯，只要孩子精神好，不着急，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啊？等着， 等着， 对，只有这一个办法， 痴痴的等啊， 对， 等到花都谢了，当然我们就是等到孩子自己就好了，嗯、是吧？ 对啊，我们做好给孩子饮食清淡、休息啊，好好喝水啊。 对，我记得那个民间有一句老话嘛，说小孩发烧感冒那是好事儿，说那是发一次烧感一次冒，那长本事了。 哎，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啊，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啊。其实我经常跟家长开玩笑，我说我才不怕发烧的孩子呢。对，说明孩子，哎，我说我们是好孩子呀。他如果说他一个疾病对他的打击，他都不会发烧了，我说那差到一定程度了。 嗯，所以孩子需要有一点这样的磨练啊，生病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家长一定要学一些知识，这样的话你就自己不紧张，你自己紧张，你的所有的焦虑全部都会转嫁到其他家人和你孩子的身上。 对、你不要因为一个孩子生病，家里的气氛都那样一个气氛， 心情也很重要啊。 对， 嗯，说到这个免疫力呢，这位听众也是说我们孩子现在上学了，4年级了， 嗯， 说这个功课啊挺多的，有时候写到挺晚，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就是平时啊，1到5的这个所谓充足的睡眠，周六日有的时候还会去上一些课外班、 哎、 说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补救的方法，但他这时间保证不了，那我能补救吗？ 我想说个题外话行吗？为什么4年级的孩子你就让他能熬夜写不完作业，而且周末这样，周末有一天带他去游游泳爬爬山、嗯、行不行啊？ 好，那 非要这样吗？ 那4年级我们先放一边啊还小、 嗯、 那如果说是6年级， 嗯， 或者是初中1年级，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挺常见的、 嗯、 那真就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怎么办呢？有就着不的办法吗？那我睡不够一天9个小时、 哎、 10个小时，那我吃点好的，我补补我来根大人参、 真的，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的话吃东西我们稍微帮助他一下，就是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样的东西，也是吃一点粗粮，给他平常主食啊什么的吃一点粗粮，然后水果在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孩子挑选那种多汁的啊，水果就是水分比较多的这样的水果给孩子吃一点，然后呢就是要锻炼、 嗯、 哪怕他写作业的过程中啊，那我们就是7-8点钟天挺好的，晚上 玩 孩子出去啊，跳跳绳， 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对， 得挤是吧、 啊？对，没错。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跟他这个差不多，就是、4年级应该还不至于，但如果说每天都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孩子有可能在合理规划时间上有问题？比如说写作业拖沓， 没错， 明明1个小时能写完，他这一会儿吃会儿啊，一会儿玩会儿啊，你也不太关照，他能写到3小时。 对， 这可能也是一方面原因。 对，其实我觉得呢，我觉得我们家长更应该在这方面帮孩子规划一下时间，让他养成把这个时间合理规划的一个好习惯。 你说你快写完了，你可以出去玩，找小朋友玩， 对， 刺激他一下。 其实你说生病是暂时的，如果这个习惯的话养好养成了的话，是受益终生嘛，让孩子， 对 吧？对， 那如果说真是到了高年级啊，确实可能课业负担比较重，家长又要求的严格，老师作业留完了，家长又给留一堆作业， 哎， 这首先是您自个儿心理上调整，另外呢就是尽量的挤时间吧，最、起码周末你弄出半天一天让孩子好好的 歇歇玩玩。 对，我是 退而求其次吧， 不太理解，因为我也是带着我两个孩子的话，他们都是经历了什么各种的考试，我觉得也没有至于到连睡觉的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了，不会， 今非昔比、啊， 真不会了。 这现在的确实啊，这孩子压力也大，家长压力也大啊。嗯，行吧，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尽量的弥补吧。 对， 嗯，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小朋友他是7岁了，家长形容说7岁的宝宝最近发现宝宝嗜睡很严重， 嗯， 而这种情况要不要紧呢？但是他没有描述出这个嗜睡的程度， 嗯 啊， 其实从他的文字描述里边的话，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你发现没有？他把7岁的孩子还叫做宝宝， 宝宝，我也叫宝宝， 对， 习惯性的， 对，可能是习惯性的。 你可以叫宝宝，但是你不能当他是宝宝。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是我要提醒的啊。7岁的孩子一定是要让他当成一个从不管是从他的身体还是精神心理都要当成一个大人看了，我觉得啊， 嗯， 所以他说嗜睡的话，其实我们嗜睡啊要分这样的，就是一个是睡眠总长，7岁的孩子的话，那么他可以下午不睡午觉了， 嗯。 然后他的睡眠总长的话，建议还是要在10个小时，就是要保证孩子10个小时的睡眠，这样的，早睡。然后如果说他超过了啊，超过了这个时间啊，特别是还有就是他，当我们在你跟他在说话啊，或者有的孩子在吃饭啊，老师讲课的时候，他都控制不住的会进入睡眠状态，这个需要看一下医生了。啊，真的要看一下医生，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叫做有一些叫做异常的睡眠综合症，也包括嗜睡啊。那么要看一下，首先要做一下我们的神经系统的相关的检查啊。 嗯，那就得看您具体孩子嗜睡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对， 因为他没有描述，如果只是说最近休息的少，瞌睡了，那是一回事。 对，如果说你头一天睡得特别晚，第二天上课也没精神，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这个没关系的。 嗯嗯，就是您理解的那个嗜睡和真正医学上。通过检测出来的那个嗜睡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 对对对对， 你再观察一下啊，如果很担心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检查啊。 嗯， 下面这个问题啊，小朋友的脸上有一块隐隐约约的白斑，小女孩儿。这怎么回事啊？小孩脸上，这个好像也挺常见的吧。 对对对，挺常见， 啊， 不光是脸上，还有皮肤，嗯，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就是我们的色素，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皮肤表层的这些色素的话，它就像一个打印机啊，然后再给你打出一张啊这样的那个纸来。那么这个打印机有的时候，哎，这儿墨少了。那儿墨多了啊，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情况。 花了是吗？ 对对对对，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皮肤是很薄的，那他很有可能啊，因为比如干燥啊，然后这一块的皮肤的话呢，它的色素发育的就不好，或者有点小疹子也会破坏色素，一定要注意啊。那种色素的那个不均匀，跟我们的讲的那种完全的色素脱失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那种其实挺常见的哈， 对，就 是 不均匀不均匀淡淡的，这个没关系， 慢慢会好吗？自己他会自己调理， 会随着孩子皮肤的厚度，也就是我们的色素那一层发育好了就可以了。 嗯， 不要注意，如果说他比较多发啊，全身各处总是还都是有好几处超过6处以上，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了啊，真的要看一下皮肤科了。 哦，行，下面这个也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皮肤的问题啊，他是1岁0.8个月的小朋友说，最近发现这个嘴唇的周围有一点变暗。 嗯， 而家长形容的都是，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啊？就是嘴唇周围有点变暗，说是什么情况，还挺着急的。 嗯，那么我们就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叫口唇发干，就是绞丝旁一个甘蔗的甘，那个甘。 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要看一下是否有这种缺氧的问题。有的孩子会在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最严重的有一些我们先心病的孩子，他会发紫，我们叫做发干。 嗯 啊，那不是单纯的暗，如果是那种发青紫的啊，那种颜色不对啊，那个是病理的。如果就是说我们，因为他冬季嘛，啊，冬季的话，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收缩这种不太重要的地方的血管，然后保护啊，让身体重要的这个血液要保护到这个重要脏器，那么它就会出现什么指甲的这个末梢啊，口唇一点边啊，有一点会发暗一点，这个都没关系，正常的。怎么去鉴别呢？就是如果它在外边，它就会暗的明显一些；如果到温暖的地方，比如家里边挺暖和了， 啊，然后喝点热水，它的颜色哎慢慢变红润了，这个就没问题。 嗯嗯，所以就是好多问题都属于小孩子常见的现象，我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的话，就不至于自己吓唬自己了哈。 对对， 嗯，接下来问题啊，就是每次李主任来都会问到的啊，就是小宝宝便便的问题，这个很具体啊。这位他说，哎，等我找一下啊，在这儿呢。他是说50天的宝宝， 哦， 啊，还小呢啊，说4天没拉大便了 啊。 但是前面一直都好好的，差不多每天3-4次。 嗯， 这4天没拉了，然后用开塞露， 嗯， 当天拉了1次，说现在又过了3天了，还是没有排便，说着急死了。 哎，对，不光是小宝宝，这个季节的话，很多孩子都会出现，所谓我们中医讲叫秋燥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就表现什么口唇干啊，大便也干呢，会容易出现的。建议这个时候啊，如果没有改变喂养方式，比如我们就是母乳喂养啊。或者就是他一直就是人工喂养，就是我们这中间没有因为他的改变喂养的方式导致他便秘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季节性的导致的孩子的肠道功能是出现这么一个状态。这种情况啊，靠喝水可能解决不了，解决不了问题啊，因为他50多天嘛，还是就是靠尽量的啊，由母乳，因为母乳有促排便啊，促肠道功能肠道蠕动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要一定要坚持母乳喂养。再有就是说两顿奶之间可以给孩子要按压腹部，我们叫这个不是那种按摩啊，是要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手掌压下去，一般我们压下深度的话1厘米。 哦，咱们一般都说揉，好多姥姥奶奶特别爱给孩子揉那个小肚子，不是那样的揉啊。 对，就是要把手固定在孩子的腹部，压下去1厘米，然后使一点劲儿，顺时针的按压， 揉一揉 这样的揉一揉腹部，会对孩子有帮助。 对，这是小一点的宝宝啊，可以通过这个母乳或者是调整妈妈的这个饮食来改善。那他用开塞露可以吗？ 如果孩子4天他没有什么哭闹啊，比如孩子吃奶也好，也不吐，也肚子也不胀，也不哭闹。那么我建议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 再等一等。 那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得靠自己的饮食的调整了吧？ 对对对，吃一些什么含膳食纤维比较多的水果、蔬菜。 您说的就是 醋， 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的孩子大了一些啊，13了，13也归您管吧？ 对，归我管，18岁以下都归我管。 行，那我没戏了哈。说我们儿子13了，这天老咳嗽。都没去上学，说用手敲胸膛有点痛。说是什么事儿啊？ 手敲胸膛痛 啊， 痛。 对， 那么他如果没有自己说胸痛的话，这个我觉得还好。13岁的孩子的话，要 表达了哈。 对对对，你问问孩子，那么如果说孩子在呼吸的时候或者咳嗽的时候会伴随有胸痛，这个不行，马上要拍片子，马上要做检查。啊，因为他很有可能并发这种，如果孩子感染以后，他会引起这种渗出比较多，那么会牵扯他为什么呼吸或者咳嗽的时候会有这种牵扯性的疼痛呢？就已经牵扯累积到我们的胸膜有可能 啊。说到上医院这事儿吧，就是谁都不愿意上医院啊，这医院人也多，还容易引起交叉感染，有时候排队还挂不上号，这都是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就是特别困惑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得去了，有些情况比如就真的是个着凉感冒，那就可以不去，是吧？ 哎呀，该去的时候必须要去， 就你真弄不明白了你就得去，是吧？ 对对对。 好，这个宝宝的问题是红屁屁，没有说孩子多大啊，那应该也是个小宝宝吧？ 对 啊，说宝宝红屁屁该怎么办？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那么如果已经出现这么严重的臀红尿不准了，首先咱们还是吧家长的问题 啊， 然后要批评家长了。那么一定要做到预防，预防怎么预防？就是及时的清洗啊，孩子尿便完了以后一定要温水，流动水就冲洗干净以后，然后干燥，充分的干燥，把水蘸干，然后呢扇一扇，再用尿裤。如果孩子也已经出现臀红了，那么用一些护臀霜啊，这些都管用 啊。这个跟用尿不湿的使用的有一些关系哈。 不合理的使用，我觉得是 啊。我们前一阵还有听众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宝宝几岁就可以不用尿不湿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孩子从2岁，对于我们的排尿，就是排尿和排便的自主排尿排便能力的建立，是跟孩子神经反射发育有关系的，太早他不会，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